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23章《圣诞舞会》第70集。 你和维克多尔·克罗姆交上朋友了，罗恩。 珀西匆匆赶过来，搓着两只手，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派头。 太好了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你知道，为了国际魔法界的合作。 珀西坐在了帕德玛空出来的座位上，这使哈利有些心烦。主宾席上现在没有人了，邓布利多教授正和斯普劳特教授跳舞，卢多巴格曼和麦格教授跳舞，马克西姆女士和海格跳着华尔兹在学生中间穿梭，在舞场上画出一道很宽的轨迹。卡卡洛夫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又一支曲子结束了，大家再次鼓掌。哈利看见卢多巴格曼吻了一下麦格教授的手，便穿过人群出去了。弗雷德和乔治追上去跟他说话。 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干扰魔法部的高级官员？ 珀西警惕地望着弗雷德和乔治，小声地说。 哼，一点也不尊重。 卢多巴格曼很快就摆脱了弗雷德和乔治，他看见了哈利，挥了挥手，朝他们的桌子走来。 我的两个弟弟没有打扰你吧，巴格曼先生？ 珀西立刻说道。 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 巴格曼说道。 没有，他们只是又告诉我一些他们那些假魔杖的事，问我能不能在销路方面给他们一些提示。我答应帮他们和佐科校花店的两个联络人联系一下。 珀西听了这话很不高兴，哈利可以打赌，珀西一回家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切告诉维斯莱夫人。弗雷德和乔治希望向大众推销他们的产品，如此看来，他们最近又有了一些更雄心勃勃的计划。巴格曼张了张嘴，想问哈利几句话，但珀西转移了他的注意力。 你觉得争霸赛的情况怎么样，巴格曼先生？我们司感到非常满意，火焰杯出了点故障。 他扫了哈利一眼。 令人感到遗憾，这个字不必说，但从那以后似乎一切都很顺利，你认为呢？ 哦，是啊。 巴格曼愉快地说， 真是太好玩了。老巴蒂在做什么？他不能来实在是遗憾啊。 哦，我相信克劳奇先生很快就会恢复健康。 珀西煞有介事地说， 在此之前我非常愿意把无人管理的工作抓起来，当然了，并不都是参加舞会什么的。 他傲慢地笑了笑。 哎，他不在期间出现的各种事情，我都不得不替他处理。你听说了阿里巴什尔在向国内走私飞毯时被抓获的事吗？此外，我们还一直在说服特兰西瓦尼亚人在国际禁止决斗法上签字。我在新年和他们的魔法合作司司长有一个约会。 我们去散散步吧。 罗恩低声对哈利说。 离开普西。 于是哈利和罗恩假装去拿饮料，离开了桌子，侧身绕过舞场，悄悄溜出了门，来到门厅。前门敞开着，他们走下台阶时，玫瑰花园里的仙子之光闪闪烁烁。他们发现周围都是低矮的灌木丛，装饰华丽的曲折小径和巨大的石雕像。哈利可以听见哗啦哗啦的溅水声，像是一个喷泉。贱货可以看见人们坐在漏花的板凳上。他和罗恩顺着一条曲折的小径在玫瑰花丛中穿行，但没走几步就听见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熟悉声音。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，伊戈尔。 希弗勒斯，你不能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。 卡卡洛夫的声音听上去惶恐而沙哑，好像生怕被人听见似的。 几个月来他变得越来越明显了，我现在非常担心，我不能否认。 那就逃跑吧。 斯内普的声音不耐烦地说。 逃跑吧，我会为你开脱的，但是我想留在霍格沃茨。 斯内普和卡卡洛夫转过一个弯，斯内普手里拿着魔杖，把玫瑰花丛向两边轰开。他板着脸，表情很难看。花丛里传出尖叫声，几个黑乎乎的身影从里面窜了出来。 拉文克劳扣十分，福希特。 斯内普凶狠地说。一个女生从他身边跑过。 赫奇帕奇也扣十分，斯特宾斯。 一个男生追着那女生而去。 还有，你们俩在做什么？ 他一眼瞥见哈利和罗恩在前面的小径上，问道。哈利发现卡卡洛夫看见他们站在这里，显得有些惊慌。他不安地伸手去摸他的山羊胡子，然后又把胡须缠在手指上。 我们在散步。 罗恩不客气地对斯内普说。 这并不犯法吧？ 那就接着散步吧。 斯内普气呼呼地嚷道，然后大步流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，长长的黑袍在身后飘荡。卡卡洛夫也跟着斯内普匆匆走开了。哈利和罗恩继续沿着小径漫步。 卡卡洛夫干嘛那样忧心忡忡呢？ 罗恩小声问。 他和斯内普什么时候开始互相用叫名称呼了？ 哈利慢慢地说。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石雕驯鹿旁边，越过石路，看见一个高高的喷泉，水花迸溅，闪闪发光。两个模模糊糊的巨大人影坐在一张石凳上，望着月光下的泉水。接着哈利听见海格在说话。 我一看见你心里就明白了。 他用一种很异样的嘶哑声音说。哈利和罗恩呆住了，看来这一幕似乎是他们不应该惊扰的。哈利环顾四周，又回头望望小径，看见芙蓉德拉库尔和罗杰戴维斯隐藏在近旁的一片玫瑰丛里。他拍了拍罗恩的肩膀，朝那两个人扭了扭头，意思是他们可以从那条路溜走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在哈利看来，芙蓉和戴维斯正忙得很呢。可是罗恩一看见芙蓉就惊恐地睁大眼睛，拼命摇头，拉着哈利躲进了驯鹿后面更幽深的阴影中。 你明白了什么，海格？ 马克西姆女士问，她低沉的嗓音里带着一种呵呵的声音。哈利真的不想再听下去了，他知道在此情此景中，海格肯定讨厌别人偷听，哈利自己肯定讨厌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会用手堵住耳朵，嘴里大声地嗡嗡叫，但是那样做也不合适。于是他强迫自己对一只在驯鹿背上爬行的甲虫发生兴趣，可是甲虫并没有那么好玩，海格下面的话还是钻进了他的耳朵。 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和我一样，是你母亲还是父亲？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，海格。 是我母亲， 海格轻声地说。 她是英国仅存的几个之一，当然了，我对她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她离开了，知道吧？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。说实在的，她不太像一个母亲。哎，他们天性里没有母性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。据我所知，大概已经死了。 马克西姆女士一声不吭，哈利不由自主地把目光从甲虫上挪开，越过驯鹿的绒角间眺望着，倾听着。他以前从没听海格谈起自己的童年。 他离开后，爸爸伤心极了。我爸爸是一个小矮个儿，我六岁时，如果他把我惹恼了，我就把他举起来放在衣柜顶上，总是把他逗得哈哈大笑。 海格低沉的声音哽咽了，马克西姆女士听着一动不动，似乎在凝望银色的喷泉。 爸爸把我带大，可是他死了，就在我上学之后。到那以后， 就靠自己闯荡了。邓布利多给了我很大帮助，说真的，他对我非常好。 海格掏出一块印着圆点点的丝绸大手帕，响亮地擤着鼻子。 就是这样。行了，我的情况说完了，你呢？你是从哪边得到的遗传？ 不料马克西姆女士突然站了起来。 太冷了， 她说，其实不管气温多低，都不会像她的声音这样寒冷刺骨。 我想进去了。 海格困惑地说。 不，你别走，我以前从没碰见过另一个同类。 另一个什么？你说清楚。 马克西姆女士说，语气冷冰冰的。哈利真想告诉海格最好别回答，他站在阴影里咬紧牙关，心里存有一线希望，但愿海格别说傻话，然而无济于事。 另一个混血统巨人呢？那还用说？ 海格说。 你好大的胆子！ 马克西姆女士尖叫起来。 我这辈子从没有受过这种侮辱。混血统巨人，我只是骨架子大。 他的声音像雾角一样划破了宁静的夜空。哈利听见芙蓉和罗杰从他身后的玫瑰花丛里窜了出来。马克西姆女士气冲冲地走开了，一路愤怒地拨开花丛，惊得一群群五颜六色的小仙子飞向空中。海格仍然坐在长凳上，望着他的背影。天太黑了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然后过了一分钟左右，他站起来，大踏步地走了。他没有返回城堡，而是朝着他小屋的方向，走向外面漆黑的场地。